堅持話我要見 佢港獨㗎啦， 係啊，係啊，明先得，你唔係 話你鄧炳強交咪咁解咯，話話你鄧炳強無私咪咁樣解咯，慶祝雙十時，你記唔記得愛革命嗰個？ 好啦，咁啊，翻嚟第三節啦。喺呢一個即係美國時間11月8號舉行嘅呢個中期選舉咧，其實已經而家即係嗱，已經差唔多前後十日啦，係咪？咁而家就即係其實個結果都出曬嚟㗎啦，係嘛？即係基本上都仲有一直係未有結果嘅。咁就呢一個參議院咧，就係民主黨就總共係會贏得14席，咩意思啊？總得的議席是48席，就加兩席無黨派的，然後這個即其實現在還有一個位置未開，應該這麼說，共和黨就49席，是吧？49席，總數是49席，是吧？因為這裡是有36席35席改選的，所以民主黨是14席，是吧？在這35席的改選，共和黨現在就拿了20席，那就還有一席，是吧？仲有一席，就算都係啲共和黨嘅，當係21席，係嘛？當你21席，咁民主黨咧就喺參議院嗰35個即係補選嘅議席裏面咧，你就攞到14席。咁但係加埋你原有嘅議席，都係即係50-50。咁然後呢個副總統何錦麗咧就揸住嗰個關鍵嘅票、決勝嘅票，係嘛？佢係民主黨嘅，咁所以咧參議院就算而家另外一席。是都是當選舉結果是你共和黨的話，那你都是參與的控制權，你都是輸了的了， OK， 應該是這樣解釋。好了，在眾議院435個議席的改選，是吧？那現在共和黨就已經拿了218席，是吧？那就是，但是還有5席，我當這5席都是起民主黨的，那眾議院的領導地位控制權咧就唔喺你民主黨嗰度啦。咁呢個同我哋之前嗰個預測咧係一樣嘅，就係參眾兩院你兩個黨各擁各自控制一個國會。咁對共和黨嚟講咧，可以話係輸咗嘅，你可以咁講，比預期啊，你明唔明？因為每次都係你執政嗰個政黨喺中期選舉咧，對佢嚟講係一個考驗，信心投票，多數都瓜柴嘅。OK， 過往的歷史係咪？即係你做咗兩年總統之後，你民主黨嘅總統做咗兩年，喺共和黨總統做咗兩年，跟住嗰個中期選舉咧，你呢個黨就輸㗎啦，係嘛？咁呢個就係我哋所講嘅嗰個所謂制衡或者個叫馬腳啊，係嘛？因為你如果兩即係國會又係你控制，跟住總統又係你嘅，咁你個制衡力量相對咪弱咗咯，係嘛？咁所以啲選民好叻嘅，我話俾你聽啦，係嘛？咁但係而家咧就睇到就真係勢均力敵，係嘛？咁由眾議院咧就係、是控制喺呢一個共和黨嘅手裏邊啦。咁啊當然比之前即係、就是、拜登做總統當選總統，然後2021年年頭就職嘅時候，咁啊情況就有少少唔同啦，係咪？咁啊當時就係參眾兩院都控制喺民主黨手裏邊嘅，啊咁而家你就冇咗個眾議院。咁所以眾議院即係領導呢個民主黨，即係眾議院嘅民主黨領導眾議院嘅民主黨嘅貝洛西，即係現任嘅議長咧。咁佢係呢個民主黨領袖，眾議院嘅民主黨領袖，係咪？咁所以佢係做議長， 咁啊，議長就即係佢做民主黨嘅眾議院嘅領袖咧，就做咗差唔多20年。咁而家繼續就做呢、這個即係、就是、眾議員啦。佢係加州選出嘅眾議員嚟嘅，啊，今年82歲。啊，阿 Lance 姐就宣布不再擔任眾議院民主黨領袖，咁同時都辭去呢、這、一個即係、就是、眾議院，即、就、係、是、你唔係做民主黨眾議院嘅領袖，咁你就唔係呢個議長啦，咪辭去議長。咁因為民主黨喺中期選舉就失去咗呢一個眾議院嘅控制權，咁即係呢個喺即係兩日之前咧，獲得呢個共和黨提名嘅呢一個麥卡錫啊，即係提名佢做議長嘅麥卡錫咧，就有可能就接替呢、這個即係佩洛西係嘛？咁因為共和黨控制咗眾議院啊嘛，係咪？咁你投票一人，呢啲議員一人一票，你都係輸噶啦，係咪先？係嘛？咁佢當然啦，佢唔做議長，佢都可以繼續做民主黨嘅眾議院領袖嘅，咁但係佢都唔做啦，係嘛？咁我覺得呢個好正常嘅，係嘛？咁當然梗係同個選舉有關啦。咁譬如話啲人可以問，咁幫我成日講歷史沒有如果嘅，哇、啊！如果即係今次眾議院冇輸到咁佢會唔會繼續做議長？咁呢、這個呢、這個問題冇意義嘅喎，大佬。咁而家好明顯就同個選舉結果有關噶嘛，係嘛？咁佢就繼續做呢、這、一個即係、就是、眾議員，係嘛？咁但係民主黨喺眾議院嘅領導地位咧，就會由另外一位民主黨嘅眾議員去做啦。咁樣咁啊，佢講嘅就係新一代嗱，那個任期咧係要到應該2025年嘅1月啦，佢做即係。就是眾議院嘅議員嘅話，係嘛？即係到下一次嘅選舉啊，即係之前啦，即係新嘅會期，新嘅即係新一屆嘅國會，係嘛？咁佢會做到2025年嘅啊。咁但係明年嘅1月咧，新一屆嘅國會咧就即係嘅議長咧就當然就唔係佢啦，係嘛？咁啊亦都唔會係民主黨嘅，一定係呢、這個共和黨嘅。咁而呢個拜登咧就即係梗係要對呢一個佩洛西啊，即、就、係、是、表示一下，即係對佢對領導呢個民主黨啊，即係嗰個貢獻啊，咁佢都要即係發表一個即係聲明啊。咁佢就話欠佢一份深切的感念之情，感謝他的服務、他的愛國，最重要的是他的絕對尊嚴啊。咁美國嘅政黨政治咧就係咁樣噶啦，係嘛？尤其是佢呢種兩黨政治啊。咁但係大家亦都應該留意到咧，就係喺呢一個參議院裏邊咧，如果你民主黨淨係靠自己咧，你就冇辦法啊！即係喺呢個參議院之前，你都控制唔到嘅。佢有即係兩席係支持民主黨嘅無黨籍嘅眾議員，係嘛？咁呢個啲好緊要嘅，係咪？咁其實佩洛西今年已經係82歲啦，係咪？咁當然亦都即係一個人年紀到咗，即係其實喺美國其實好普通嘅。原來美國以前有一個共和黨嘅參議員高華德80幾歲嘅，又係啲老壓壓有好多嘅。所以香港我試過有啲即係嗰啲啊，即係老而不死視為賊也嗰啲，就霸住喺個立法會度啊，還掂佢參加功能組別。選舉佢都唔使選嘅啦，係咪？死都唔肯走嘅，係咪？一息尚存都要做到嚇，即係夠皮為止。即係好似而家飲食界嗰張宇仁啦，咁而家75歲啦，大佬都繼續要做嘅，係咪？咁又佢唔使接受選民嘅考驗噶嘛，係咪？咁但係呢啲咧喺美國呢啲即係元老級嘅議會裏邊嘅元老級，佢80幾歲一樣好多選民支持佢嘅，係咪？咁但係你年紀到咗即係80幾嘅，即係體力啊、精神啊，全部都。都即係唔容易去繼續，即係當然有好多幕僚啊，好多人幫你，同埋你有足夠嘅經驗啊，同埋喺議會裏邊咧，好多時嗰啲黨鞭咧，佢都未必係嗰啲年紀大嘅做嘅，係咪？你黨鞭你要嗰啲即係比較即係年輕啲，或者講緊係50零60歲嗰啲，係咪？咁佢有嗰種即係精神啊，因為黨鞭嗰個工作係好繁重嘅，係咪？譬如每一次投票嘅時候，你要去掹人，你要計票，係嘛？有好多嗰啲議案嘅説明等等，黨鞭。我哋香港嗰陣時，民主黨個黨鞭好巴閉嘅，就司徒華，係嘛？你要即係佢一吹雞，你全部就要即係一票都走唔到嘅，係嘛？ 黨鞭好緊要嘅，咁即係我哋第日如果有機會講啲民主政治啊，即係話議會政治嘅時候，就我哋黨鞭咁都可以做一集嘅。不過但係嗰啲大家唔會有興趣嘅，係嘛？咁今次呢一個選舉結果咧，即係都會影響到2024年嗰個總統大選啦。對於共和黨嚟講咧，雖然你勉強可以控制到呢個眾議院，但係參議院嗰、那個即係控制權咧，就仍然。即係喺呢一個即係民主黨嘅手裏邊，係嘛？咁當然未來呢一個拜登政府喺立法方面咧，眾議院嗰度咧就會有啲阻力啦，係咪？咁但係參議院嗰度就冇啦，係嘛？咁但係嗰個政治制衡咧，即係因為如果我嘅睇法咧，就覺得絕對不可以俾一個黨控制兩個議會，呢個一定唔掂。台灣今天咧就係啦。屌你政府又是你，係咪？屌議會又是你控制，你可以為所欲為。仲有你睇到咧，即係我成日喺度，即係我要睇呢啲即係立法會開會嘅立法院開會嘅情況。話個行政院長囂張到不得了，個道理好簡單，乜嘢法案我都過噶啦。咪呢個咪同我哋香港嗰陣時嘅立法會咪一模一樣。屌你乜嘢法案你實過噶嘛？所以我哋點解要拉布要搞死佢咧？係咪？你因為你人多勢眾啊嘛，係咪？你建制派過半數，所有政府的提案一定過嘅，咁所以點解民主派戴耀廷佢要度一條橋就係話：喂，我要爭取呢個過半數嘅議席，搞呢個初選就要爭取過半數嘅議席。一過半數嘅話，我可以否決你個財政預算案。咁要否決個財政預算案，或者否決政府嘅重大法案嘅目的，你呢個係一個即係議會即係鬥爭嘅策略嚟嘅。我唔係真係想擁冧你個政府。而是要發揮那個強而有力的制衡作用，因為你那個政府不是民選的，係嘛？咁如果我哋喺民主派在議會裏邊攞到過半數議席的話，個政府就必然受到有力的監督和制衡，個道理係咁樣嘅。結果是觸犯國安法而家，屌啦！全部而家仲喺度即係還押緊啊，案件都未審啊，係嘛？咁呢個對外國嘅議會嚟講，覺得係匪夷所思嘅喎，係嘛？咁但係如果啲權力冇制衡嘅，係嘛？如果兩個即係議會都係一個黨控制嘅話，咁佢真係可以為所欲為噶嘛？係咪？咁台灣你有在野黨噶嘛？係咪？咁所以有時你睇台灣呢啲咁嘅政治新聞，就覺得好即係好詫異嘅。你會即係有啲人，如果你從一個所謂民主國家啊，政黨政治權力需要制衡，或者議會政治啊。嗰、那個議會啊，嗰啲民意代表對政府對即係政府對行政機關嗰個監督嘅作用，你睇台灣你就覺得非常之即係驚詫嘅。台灣係出現一個咩？所有啲主流媒體係去監督在野黨嘅，屌真係！佢唔係監督個執政黨喎，係監督個在野黨喎，咁先好笑喎。喂，應該係在野黨去監督嗰個政府，然後媒體。代表第四權的你都是監督個政府的嘛，他不是他是政府和主流媒體去監督個在野黨的監督個反對黨的監督這個民眾黨要成日鬧這個 OP, 是吧要成日喐他的監督這個國民黨這樣的他這個是即全世界只有台灣是這樣的。喂任何一個國家民主國家的議會政治用呢種所謂人民投票議會立法嘅呢種模式嘅，即係民主政治。喂，佢一定係喂嗰、那個反對黨係無對不反，為反對而反對嘅咧，大佬。呢、這個無對不反嘅意思，個對係你執政黨提出嘅政策，你認為係啱嘅，我認為唔啱。咁呢個係要發揮一個監督嘅作用啊嘛。咁有時嗰啲人鬧我，屌你哋為反對而反對，我喺議會嘅時候，我梗係為反對而反對，唔通我為贊成而反對咩？你老尾啱唔啱啊？係咪？我梗係為反對而反對啊嘛。所以呢個亦都係我哋所謂 free thinking 嘅一個即係思想習慣，就係以否定為肯定啊嘛。咩？對任何嘅權威政治建制係咪？或者擁有權力嘅人，我哋都係要反對噶嘛。呢、這個反對喂唔係無理地反對啊嘛。是吧是根据你的政策是吧根据你的言行为我们提出不同的意见是吧要造成一个所谓监督的作用英文叫 check and balance。你现在在台湾是完全没有 check and balance。 最可悲的就是連埋啲傳媒都是咁樣。你傳媒有咩嚟去監督個反對黨、監督個在野黨？你話俾我聽，好好奇怪的一件事，係咪？咁下個禮拜六咧就係呢個11月26日投票日，係咪？咁九合一選舉投票，呢個係地方選舉嚟嘅啊。我估計個投票率會低嘅，咁聽日咧，我哋踢爆咧就可以，因為即係投票前一個禮拜，咁我會分析下台灣呢一次九合一選舉，誒亦都可以預測下嘅嚇。咁啊，大家即係希望又可以睇我哋呢個節目係另類意見嚟嘅嚇。咁啊，當然咧，每次講親台灣政情咧，即係嗰個點擊率就好低嘅。咁呢個我哋可以理解，因為我嗰個聽眾或者觀眾咧，主要都係。在海外的香港人和在香港的香港人，香港人聽我節目看我節目現在都是有些避忌的、OK? 當然跟我的、那個節目的內容講的東西有關的，但是、大家熟悉我的都知道我沒可能現在我人在台灣我都自我檢查的、OK? 啊、我講台灣是講了幾十年的了，講兩岸政治OK， 係嘛？即係我今日先至為咗都可以講下嘅。我今日為咗即係台灣不斷將即係不台灣嗰個排港政策，我叫排港。我哋喺呢度嘅投資移民啊，香港嘅投資移民啊，或者呢個專業移民啊，要申請喺呢度定居都好多阻滯，個門檻咪越嚟越高。咁我過去都發表咗好多文章，有好多意見，即係令到呢度啲綠營嘅人都好討厭我嘅。OK， 咁我今日咧都透過關係咧，就揾到即係一位民進黨啊，即係過去啊，即係極高層，當然而家落咗嚟啦，做一個基金會嘅副董事長，董事長就係蔡英文。咁都同佢傾咗半個鐘頭，就講香港而家滯留喺度呢度嘅人嘅情況，同埋即係政府相關政策嗰種不知所謂，係嘛？咁我又冇咩即係期望嘅，只不過係我哋要講俾佢聽，係嘛？有個機會大家可以碰頭傾偈，咁我話俾佢聽啊個情況係咁樣，係嘛？咁我又唔會期待會有啲咩大嘅改變，係嘛？咁但至少我哋要幫香港人發聲，除咗公開發聲之外，私下呢啲咁嘅渠道嗱，當然因為我哋呢啲即係私下嘅嗰個談話，我就唔會公開同邊個啦。總之係極高層啊，過去啦做過，即係喺陳水扁時代又好，蔡英文時代都係極高位嘅人嚟嘅，係嘛？咁佢都即係。好有耐性咁聽我噏咗半個鐘咯，係咪就係咁啦？咁我哋就不停喺度做呢啲嘢嘅，只能夠，但我又唔會好高調嘅。哇！有啲人又做節目啊、連線啊、老蕭同阿沈旭輝啊、邊個同邊個呢度又組織啲咩團體啊、桑普個呃錢條契弟嗱，傑斯仔出咗獄啦，係咪？俾人充公咗400多萬啊！你係咪養佢啊？條路尾啊，係嘛？桑普喺北京住咗7年。如果你真系嚟呢度招摇撞骗，所以我不得不继续讲呢啲人。所以咧，嗱，我喺呢度，我都叫做有名有姓有头有面嘅人喺香港，系咩？我系唔会同呢啲人接触嘅。官方，我只系针对譬如我哋有啲香港嘅朋友喺度，佢嘅 case， 我去喂请求佢哋帮忙嘅咁样啫，系咪？一讲到政策，我都系照肥噶。即是看到我們這香港同胞在這裡真的很淒涼的，真的不是說笑的，真的很淒涼。博什麼在這裡做什麼呢？我叫他們不要在這裡，去英國，去其他地方，你台灣沒有人得救的了，我告訴你，是吧？台灣是玩夠你們香港人的，我現在告訴你，是吧？好，講到這裡，拜拜。